到了京城以后，还没来得及住进客栈，便先打听李莲英的府邸，便直接登门求见。曹瑞年来到李府大门前，对看门的家丁低三下四地说：“在下乃是通州朱判兼通州地区主考官，有事求见大总管，求大哥向李大总管通报一声。”“ 我们老爷今天不在府上，你改天再来。” 看门的家丁啊，看只是一个小小的通判，便冷冷地说着，很是傲慢。“ 啊，那你们老爷什么时候回来呀？” 曹瑞年并不在乎这些，继续对看门的家丁说着，然后从怀里掏出五两银子递到家丁的手里。家丁接过银子，顿时换了一副笑脸，友好地说：“ 啊，这可说不准啊，我们老爷回府一般没什么定期，不然的话您就在这看着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撞上他。” 没想到家丁一句看似玩笑似的话，曹瑞年却当真了。他果真就是站在李府大门的旁边，静静等着李莲英回来。日头快要落山了，还是没有李莲英的影子，可曹瑞年还是站在那儿静静地等着。家丁在一旁看着啊，都有点过意不去了，于是对他说：“ 这位先生，您还是先回去吧，我们老爷今天怕是回不来了。”“ 啊，回不来了？嗯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”“ 那以后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这位大哥，李大总管什么时候回来，你能通知我一下吗？”“ 那谁知道你住在什么地方啊？” 这家丁啊，现在只想把他打发走。“ 啊，对呀，现在自己连个住处都没有呢，怎么让别人来通知自己呢？还是今天晚上先找个客栈住下，明天再把客栈的名字和房间号告诉他。”“ 那我明天把地址给你行吗？李总管回来以后，你就按那个地址去通知我一下。这位大哥，求求你了。” 这个家庭看打发不走曹瑞年，便又认真地说着：“ 这位先生，我看你还是别打算那么多了。实话告诉你吧，即使我们老爷子回来以后，他也不会接见你，因为你的官帽子还太小，还是等变大了以后再来吧。”“ 你是说他嫌我官小，不愿意接见我？”“ 哎，对了。” 家丁说完便看着别处，不再理睬曹瑞年。曹瑞年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悻悻地走开了。刚走了几步，忽然又想：“我请了十天假，大老远来到这儿，难道就这样走了？难道李莲英她真的不会接见我吗？不管怎样，我总得试试才行。看样子即使李莲英回来了，家丁也不会通知我的，那就得我自己来想办法了。可是我又怎样才能知道李莲英回来呢？”曹瑞年漫无目的地四处瞅瞅，忽然心里一阵的激动：“好，有了！”原来曹瑞年看到对面有一户人家，其一间房子的窗户正对着李府的大门。他心想，如果我住在那个房间里，天天看着李府大门，就不怕看不到李莲英回来。曹瑞年大步向那户人家走去，但是门呢是紧闭的。曹瑞年轻轻地敲两下，过了一会儿，门吱呀一声打开了，出来的是一个老太太。见是一位陌生的客官，便问道：“ 请问这位先生，你有什么事啊？”“ 哦， 对不起老他娘，打扰您了，请问这儿有房间租赁吗？ 啊，对不起先生，这儿不是客栈，不租赁房间。 老太太说完便想把门关上。 哎，慢慢慢，我只要一个房间住，不过我可以出高价钱。 那位老人听了以后怦然有些心动。 那你先过来看一看，你要租哪一间啊？ 啊，就是窗子靠近的一间。 啊，不行，别的哪一间都可以，就这一间不行。 那是为什么？ 啊，那是我女儿的卧房。 老太太说完狠狠地瞪了曹瑞年一眼。曹瑞年失望了，但是仍然不死心，又使出了他的杀手锏。 求求您老人家了，老大娘，您就把那房间租给我吧，价钱我还可以再高一点。 价钱再高一点，你出得起吗？ 其实啊，老人只想把他打发走，心想每晚十两银子，愿住就住，不住就走。这么高的价钱，估计一听说就会把他吓走。没想到老人刚说完十两银子，曹瑞年很爽快地说， 十两就十两，我愿意出。 然而这一下子啊，老人可做难了。原以为那个价钱啊会把他给吓走，可谁知不但没有吓走，他反而挺高兴。这一下可怎么办？那毕竟是女儿的卧房啊。但是话既然已经说出了口，又不好意思再反悔，可又转而一想，每晚十两银子，哪找这样的好事儿去？几个晚上就是几十两银子呢，那就让女儿和自己一起迁就几个晚上吧。 那您要住几个晚上？ 曹瑞年心想，自己请了十天假，这时候已经过去一天，走的时候还要去一天，自己只能在这儿等李莲英八天呢。 哦，我在这儿要住上八个晚上，不过即使住不到八天的话，我仍然会按八天的价钱给您。 曹瑞年又想到自己如果早几天见上李莲英的话，就不用再多住了。老人也是非常高兴，曹瑞年自此啊便在这儿住下来，每天除了吃饭和睡觉的时间以外，只是呆呆地坐在那儿，隔着窗子看着李府大门。就这样一直等了七天，连看见一个太监进出李府大门的也没有，看来真的是没戏了。曹瑞年伤心地想着，自己钱也花了，精力也废了，连嘴都快磨破了，然而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明天不等了，去溜达溜达，来了几天也只顾办这件事，还没有机会看一下京城的风光呢。这天公也太无情了，只会作贱人。到了第八天，曹瑞年便早早的起床，连早饭也没有吃，便漫无目的的在街上闲逛起来。这样一直逛到日头偏西，才慢慢向回走去。然而天无绝人之路，曹瑞年正低头往前走着，猛然听到一阵马铃声。他抬头一看，发觉啊已经到了李府大门了，一辆轿车正好在大门前停下。只见从车上下来一人，头戴着顶戴花翎，身穿孔雀袍子官服，年纪有四十岁左右，中等身材，白净面皮，下巴光光的，连一根胡须也没有。曹瑞年想，这莫非就是李大总管？我要不是回来的早一会儿，就差点给错过去，那样就又不但一切努力全是白费，而且还有可能得罪李莲英的亲戚， 如果李莲英有亲戚参加考试而没有被录取的话，这样看来，这天公还是长了眼睛，没有使自己错过这次机会，而是自己的努力化为泡影。曹瑞年连忙回到自己住处，换上一身干净的好衣服，带上10000两银票，又赶紧到李府登门求见李莲英。看门的家丁还是上次那一个。 请问大哥，李大总管是不是刚才回府来了？ 是又怎么样？那家丁一脸傲慢的神情，但是心里却犯嘀咕了。这家伙消息怎么那么灵通，几天都没见他，我们老爷也没回府上来。这次老爷前脚刚刚踏进屋门，他后脚就跟进来。 那就请大哥去向李大总管通报一下，在下有事要求见。 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们老爷啊是不会接见你的。 求大哥发下慈悲，替在下通报一下，我真的是有重要事情要求见他老人家。 曹瑞年一边哀求，一边又掏出10两银子，悄悄地塞给家丁。好，我进去通报一下，但是丑话咱们说在前头啊，我们老爷不接见，你可怨不得我呀。 那是自然，大哥。 哎，怎么称呼啊？ 通州州判兼通州院士主考官曹瑞年。大城县的考生也要在通州参加考试。 那家丁见到李莲英说： 老爷，外面有人求见。 谁呀？ 通州州判。 不见。李莲英刚听到这4个字便以为没有下文了，紧接着便训斥说：这样的小不点儿也来通报吗？ 他还是通州院士主考官，他还说大城县考生要在通州参加考试。 哦，是吗？那让他进来吧。 是老爷。 家丁走到大门口，对站在那里焦急等待着的曹瑞年说：算是你的好时候，老爷同意接见你，因为为你通报我还挨了一顿训斥。 那真是太对不住了，谢谢您大哥。 曹瑞年跟着家丁来到客厅，一见到李莲英赶忙上前施礼： 通州州判曹瑞年特来拜见总管大人。 说完从怀里掏出10000两银票递过去，李莲英接过来看了看，随手递给身边的下人：走吧。李莲英只是在椅子上略微欠一下身子。听说你还是通州地区院士的主考官是吗？ 卑职正是通州地区院士主考官。 曹瑞年并不敢落座，只是站着说： 因为总管大人的老家的考生也要在通州地区参加考试，恐怕有对大人照顾不周的地方，特来详请大人的示下。 我本家有个侄子要去通州参加考试，你多加关照一下就是了。 好办好办，请总管大人告知少爷明慧，卑职一定照办。 来人，取笔墨纸砚来。下人拿来笔墨纸砚交给李莲英，李莲英便在纸上写上李福春3个字交给曹瑞年。曹瑞年就像宝贝似的接过来揣在怀里。 不知总管大人还有什么事下？ 没什么了，端茶送客。曹瑞年知道李莲英在下逐客令了。 卑职告辞。 曹瑞年从李府出来以后一肚子的怨气： 我大老远跑到这儿等了你那么多天，今天连饭也没吃，见到你就赶忙过来， 又说了这么长时间话，饿得我肚子咕咕直叫，而你连让吃饭都不让，就端茶送客，未免太傲慢了些。哎，这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毕竟是人家有权有势，自己又是来求人家的，算了吧。李莲英今天能接见自己已经很不错了。曹瑞年呀，曹瑞年，你还有什么不能满足的呢？却说大城县有一姓李的大户人家，户主叫李全德，养了三个儿子，大儿子叫李天福，二儿子名叫李天祥，三儿子名叫李天瑞。这大儿子和二儿子都挺聪明的，可偏偏呢，这个三儿子生性木讷，头脑反应有些迟钝。李全德为了将来使几个儿子都能够金榜题名，便从小呢给三个儿子请了一个极好的先生。这先生也是果然不负众望，尽心尽力地教授三个学生。这大儿子和二儿子学业进步很快，不到几年不但熟读四书五经，而且文墨也练得非常好。可偏偏这个三儿子李天瑞，几年之中除了学了几个字以外什么也没学会。话说有一天啊，先生见到李全德就抱怨似的说，天福天祥两个人学起来记得还挺快的，唯独天瑞却无论怎么教也教不会他呀。李全德也知道三儿子反应迟钝，学得不好的责任不在于先生，所以呢也并没有说什么。转眼又到了这一年的八月十五的晚上，李全德请了左右几个亲朋好友一起到家吃饭。席间李全德为了在大家面前炫耀一下几个儿子的学业，便说，几个犬子读书也读的时间不短了，我提议啊，让他们三个各作一首诗怎么样啊？大家都是随声附和。好，李全德向三个儿子说，你们听着，你们每人啊做一首诗，诗的每句的最后三个字分别是圆又圆，少半边，闹吵吵，静悄悄，你们说怎么样啊？天福和天祥都是爽快答应。天瑞见两个哥哥答应了，他也表示同意。又见有那么多的亲朋好友面前，父命难违，也只好硬着头皮去答应。李全德对大儿子说，那就天福先来吧。 好，那就我先来。 只见天福清了清嗓子，看了看天空中那一轮圆圆的明月，不慌不忙地说， 十五月亮圆又圆，二十四五少半边，天上星星闹吵吵，太阳出来静悄悄。 好好， 众宾朋齐声赞扬，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。天祥见哥哥说完不等复命，便接着说， 下一个由我来。 只见天祥盯着自己手中的月饼看了一会儿，也从容不迫地说， 手中月饼圆又圆，咬去一口少半边，饼上芝麻闹吵吵，吃到肚里静悄悄。 好，有新意。 天祥的诗也博得大家一阵热烈的掌声。 天瑞啊，该你了。 天瑞却低下头，因为他还没有想出来该如何做。众宾客鸦雀无声，都在看着李天瑞到底是不是能够做出来，以及李全德如何收场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